大家好，我是网台大典同埋八卦航空嘅薯仔。今届世界杯嘅看点，梗系我都唔知啦，我真系唔知可以讲乜嘢啦，因为我都唔知有啲咩看点。总之俄罗斯嘅人应该几靓仔啦，同埋睇下呢个周边有啲乜嘢旅游景点咯，就咁啦。Regards，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ate mira。 好，翻嚟足球频道啦，我们的世界杯版啦，系啦，今晚有OK，EV 继续喺度啦，然之后靠仔喺度啦，跟住 Tommy 都喺度啦，系啦，咁先讲翻先嘅，节目上嘅安排系咁嘅，今晚开始就因为其实琴晚就开咗咗揭幕战嘅关系啦，世界杯亦都开始咗啦，星期哦，哇嚇死我，以為我講錯。星期五晚咧，就我哋繼續都係咧8:30時間會 live 嘅。OK， 咁就睇情況啦。我哋好多時應該會做到10:30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星期日咧，我哋繼續都會有節目嘅。咁 冇錯， 係錄播節目嚟嘅。我哋就會盡量當日6:00前到上翻個 file 咁樣嘅。咁然之後咧，翻嚟啦。星期二嘅 Hope Boss Song 咧，就由下個禮拜二開始喺世界盃期間咧，師兄都會做翻即係我們的世界盃版嘅 Hope Boss Song 噶啦。就是咁樣，咁呢個同大家講翻聲先啦。喂，三條友唔好掛住睇波啊！ 所以咁你講緊嘢嘛？ 得個老婆啊！你 兵救你，邊個講邊個兵？ 好啦，喂。 喂，唔好咁亢奋，坐咪嗰个好难做。 我咁讲问住先啦，咁啊，咁啊，讲翻琴晚场波先啦，好唔好啊？ 喂，冇、人听噶，我而家讲琴晚场波。你咁啦，你咁捻有讲讲。 讲两句啦， 系啊。琴晚场波点啊？边个讲啊？我讲啊。 5-0。 我超卡唔讲边个讲啊？屌， 唔系我讲啊，我讲难事。 你讲啫，系啦，你讲啫。 即系我最鸠噏下啦，其实我即系赛前咧，其实我。兩個禮拜前嗰足頻咧，我話沙特阿拉伯對俄羅斯有少少似2002年德國對沙特阿拉伯咁樣，即係又係啲前鋒好撚鳩啊，又係冇乜人啊，啲人又傷曬咁樣，但係一隊即係高高大大嘅球都對住一隊冇人識頂頭仲嘅球隊，係真係會數嘅。我其實賽前咧，我自己即係心裏面我覺得係2-3 嘅，係啊， 仲足於都5-0， 係足於都5-0， 係啊，咁啊。 唔明咧，即係嗱，靠曬一陣解答我幾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我記得，我唔記得幾多號啦。OK， 喂，點可能踢一場波即係 OK 揭幕戰10多分鐘就拉傷咗嘅咧？ 係 嗱，呢個我係唔明嘅。第二樣嘢就係、好似係轉翻嗰陣打4個防守啦。係睇到打4個防守，雖然對面對波係好雞 ，OK， 咁但係係OK 翻嘅，即係見到個防守係 OK 嘅。好啦，第三樣嘢就關於沙特啦。OK， 沙特嘅就話咩咧？犀利喎！即係我哋好多人都形容為咩呢，即係普遍我啲同事啦 ，OK， 咁唔係好睇波嘅就話：喂，好似修頓踢波咁樣嘅，都即係咧喺自己嘅後場咧可以 OK 攞定個波啦，前面有兩個俄羅斯嘅攻擊球員喺度啦，佢都係寧願猜兩下。眼神制定咗先，先至出個波出去嘅， 即係老鬼 feel。 係啦，仲要硬係覺得好似咩？喂，明明輸緊3粒都仲係咁樣做嘅， 係係 冇錯，足球嘛。 係啊嗱，咁啊解答問題先啊，首先啊咁啊再講嗰場咁啊，首先啊傷得迪沙哥夫啦，咁啊。點解咁容易傷？係啦，點解會10多分鐘就傷？咁啊，我諗啊，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自己真係好容易傷嘅，即係呢個球員係出 玻璃嘅底 㗎啦，咁樣咁啊。即係佢叫做係艾沙雲之後嘅，即係艾沙雲嗰代黃金一代之後嘅其中一個 奇男性人物， 係啦。咁啊，但係就正正係因為個傷患令到佢缺席咗2014嘅世界盃啦，亦都係2016年，亦都係因為傷就冇得打呢個歐洲國家杯。咁所以其實佢本身都係好孱嘅呢個球員。咁但係就話今年。預期佢有機會終於捱到世界盃前都冇見到佢受傷，諗住啊，應該都有啲嘢睇下啦，因為佢嘅天分係最高啦，同埋佢係基本上係俄羅斯而家當今嘅足球，即係足球界裏面係最技術最好啦，即係 number one 嘅啦， 領頭 係啦。咁啊，但係就十幾分鐘傷，我諗嗰球波你都見到啦，即係我諗係我 拉傷， 我即係我諗除咗。即係有啲人會講係咪佢熱身不足啦？咁我覺得係，反而係我覺得係嗰場波一開波見到俄羅斯咧， 嗰啲球員呢嗰、那個跑即係嗰個扯嘅心態呢，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幾急嘅，尤其一開始 急嘅， 尤其見到個波喺沙特阿拉伯嗰邊呢，其實係猜得幾好㗎嘛，沙特阿拉伯嗰邊。咁、我諗俄羅斯嗰邊呢啲球員呢其實係有啲急，你見佢好快呢已經有啲飛鏟落腳啊，有啲即係嗰啲即係好撚搏盡嗰種感覺，但其實班友啲肌肉啊啲嘢未 warm up 到，咁呢樣嘢嘅經驗點會再更加清楚啲？即係當你嘅精神亢奮狀態好撚亢奮啦，咁但係你身體未 ready 得到咧，咁好容易就會出現一個拉傷嘅情況，同埋佢最好係玻璃底。 我開頭可能睇頭嗰十分鐘，哇沙特 OK 啊，大佬、啊，即係佢見到佢左進攻路線嘅左手邊嘅時候， 左邊咧 有幾下做到疊下插 上。係啊，阿弗蘭迪斯唔係好追得到㗎，幾下。 OK 啊，諗住哇搞得到佢疊啊，頂你點知原來食佢個隊波係心態係咁拉嘅踢嘅， 輸一百球都係咁踢嘅，係啦、 啊。好啦，咁啊嗱，成場波啦，即係又問翻靠仔啦。有咩要屌呢成隊？ 係咪好嗱？首先我要讚先嘅，因為讚嘅嘢唔撚多，所以可以讚嘅係讚咧。咁我諗首先正選陣容上有個驚喜，就係佢出咗個後生中堅啦，古迪普夫啦。咁我呢樣嘢係啦，咁呢樣嘢都解答埋阿的總講話幾時轉打四後衞啊？基本上其實喺之前三月嗰期間 keep 住用三後衞打右賽，都係 keep 住失敗啦， 係 啦，係咪即係屌到開花啦咁樣？咁我諗佢喺去到叫做真係五月呢段期間咧，其實佢都發現到其實對波打三後衞都係嘥夠氣㗎啦。咁我諗其實亦都係我哋自己開咪都講，其實屌你三後乜撚嘢啊，你打唔撚起啊，係咪先？咁你不如就正正經經打兩隻出擊嘅翼雜位，其實打兩個中堅，你守唔撚到你咪攻咯咁樣。係啦，咁啊打翻四後衞的，而且確對於成個後防嚟講咧，係啦，其實就尤其兩個中堅啦，係啦，嗰種感覺嗰個位置啊，嗰個知道要去邊度位置咧，其實係好啲嘅。咁啊頭先想講啦，係啦，咁啊其實係五月季新賽開始咧，其實已經即係叫吞翻打翻呢個四二三一，一個比較穩陣啲嘅陣式啦。咁啊出啦古迪普夫點解咧？其實一直咧喺友誼賽啊之前咧，其實咧都唔係好重用呢個後生仔嘅。一來其實佢喺今年嘅俄羅斯斯巴達嘅表現咧，其實都係比較起伏，同埋佢都唔係常規正選，同埋佢我諗大家又見到佢啦，佢係一個非常之散嘅球員嚟㗎，好溜瘦㗎，其實係，同埋一來個經驗更加冇啦。咁我諗但係咧。點解會用著佢呢？就因為原本正選嘅格蘭特呢，其實就本身都有返咁上下年紀啦。咁但係重點係咩呀？因為俄羅斯決定今日即係尋日一場波決定嘅另外正選中堅係39歲嘅伊拿舒力治啊。呢33歲搭住個39歲39歲嘅呢 經驗值爆燈囉。 你對住對沙特阿拉伯呢，你就算硬人對面唔識攻呢，其實你都會俾人哋除一乾嘅。 今日72歲。 係啊，咁所以呢咁重點一樣嘢就係佢嗰場呢阿古迪普夫對住土耳其，因為佢特登係攞拉斯一場攞土耳其嚟做試陣嘅。原因因為大家都係伊斯蘭嗰個 type 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嗰場波古迪普夫打得好好嘅，係啦，咁所以咧 ，that's why 咧，咁啊車智索夫就覺得啊，喂，都 OK 啦，見你個狀態都唔錯，咁啊擺出嚟，咁呢樣要賺嘅，因為佢冇盲目相信經驗。 Okay. 啦，咁啊，另外就要讚嘅就頭先講啦，佢即係正式都轉咗個陣啦，兩邊翼位我覺得個選擇都好嘅，阿馬里奧費蘭迪斯同埋阿沙哥夫，instead of 出之前我見佢啲估計陣容會出啦，古達拉索夫啊等等，咁其實古達拉索夫就真係唔 fit 嘅，講真，咁啊另外阿肖姆利哥夫都唔 fit 嘅，咁啊。呢兩個即係而家弗蘭迪斯同阿沙哥夫個選擇呢，我都係正路嘅。另外我再讚多一樣嘢呢，就係佢本身佢最後尾都有將阿迪沙哥夫呢帶返去一個佢最適合嘅位置，就係、是、前鋒身後嗰個位置。咁、我覺得呢個呢安排呢係好好㗎。好啦，咁啊讚賞係咁多。因為呢啲都應該要賺嘅。 好啦，跟住嗰20分鐘，我哋有請個教練蘇 勞。好啦，咁啊，阿EV 有喺呢個貼嗰度講話，即係甚至乎我好多朋友啦，即係喺尋日即係知道啊俄羅斯5-0啦，或者見證俄羅斯贏5-0，咁都有覺得哇，要玩撚開心啦，係咪啊？炒人啦！ 喂，你身為一隻慢狗，以 Gory Hunter 為榮， 係係嘛？ 已經有完美嘅 Gory 啊，你仲唔撚滿意啲咩先？ 我冇。 系啦， 我买咗窿窿一日， 系你买 你 一个，你买捻错咗啫， 咁唔捻关事啊屌， 咁其实系即系我都话，即系我成场都屌啦，或者我今日都特登要求俾少少时间我屌一屌呢队俄罗斯，即系原因系乜咧？真系好捻火啊！首先。有幾個點我要逐個點啊！首先我要屌個領隊先啦。嗱，雖然我讚賞佢頭先嘅安排，但係有一個位置我覺得係好撚致命嘅。我諗尋日嘅俄羅斯大家都有 睇到就除咗即係頭嗰段係沙特阿拉伯係有啲反客為主啦，咁但其實呢基本上你見到沙特阿拉伯呢其實都係九十分鐘都係咁樣亂衝啦，係啦，亂衝之餘呢其實係對面都唔係想即係或者你要攞返個控球權係唔難嘅、因為其實你根本一拍埋去你就人哋就飛開十丈㗎嘛。好啦，但嚟緊嘅問題啦，同埋呢場波呢你嘅預設應該係咩呀，你係數應該要即係無論你係因為主辦國身份，無論你係實力上嘅身份、你呢場波你應該係要 炒 㗎嘛。係 啦。 係啦，即係我唔敢講佢係咪諗住可以炒得到啦、你一定要撳啦。咁你喺個中場上面嘅佈置係咪應該要出返比較多啲攻擊性，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即係喺個用波上面比較好嘅中場呢、而佢今場波首先即係正選嗰兩個房中呢係完全唔撚識用波啊，點會老母。係啦，即係呢個已經睇到一睇個新聞，正選就我已經心諗馬撚嘢事。兩個呢，一個呢就係喪跑型嘅、蘇比連係、跑嘅啫，嘩夠重11號係啦、另一個呢就係、入波個即係守門球嗰個8號，但嗰個係一個屌你係一個好撚硬淨嘅房中，即係你冇你叫佢頂啊，佢拍波啊冇問題，但係個波一到佢哋腳下呢其實佢係做唔到一啲可以做一個接作為一個轉手為攻嘅一啲嘅作用。咁就出事啦，你見到尋日好明顯㗎。你見到俄羅斯基本上雖然係即係可能係去到15分鐘之後已經開始穩定陣腳啦，但你見佢啲進攻係好撚唔流暢㗎。係 啦。 係呀，係好撚格㗎，或者嗰啲中場攞到波之後呢，跟住呢人哋拍返佢兩拍呢，跟住佢又會甩㗎啦。直至個波去到真係去到可能佢哋自己再逼返去到邊個邊去到咩人嘅腳下啦，去到譬如19號嘅蘇美道夫啦，去到哥利雲腳下啦，去到迪沙高夫腳下呢，咁嗰個進攻呢先要打得起。咁呢樣嘢呢我覺得咁你對住弱隊又冇乜所謂啦。但係你作為一隊要主攻嘅球隊，你喺呢啲賽場上或者呢個咁樣嘅 matchup 上面，你連個中場你都唔選擇去搶個控球權返嚟去再順滑個進攻，令到進攻更立體呢，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明顯見到個領隊呢係好難咬底。 老實講補充少少，就算入咗1-0都好呢，係見到俄羅斯嗰個進攻模式呢係有啲問題嘅。 係啊， 斷開咗兩節。 好斷開㗎，係啦，因為正正就係個防中位呢完全拎噏唔到攻防嗰個位。 同埋少嘅就係話咩呢，少用兩邊出波㗎。你見到全部都係 ,ok, 集中火力都係喺中間諗住想劏入去嘅。但做唔到呢樣嘢嘅。係啦。 咁呢個又係領隊嗰個安排嘅。你見到其實呢兩邊嘅翼位呢本身呢其實係一個好進攻嘅球員啦。Tommy 亦都知啦，弗蘭迪斯係一個好進攻型嘅後衛嚟㗎啦。咁沙哥夫巴西裔啦，沙哥夫本身大家都知道佢其實根本係狂出擊嗰啲嚟㗎啦，因為本身佢都係逆風出身啦。咁但係你見到上半場嘅佈置呢，其實呢好明顯呢俄羅斯嘅車智索夫嘅領隊呢就係諗住呢就打一個防守反擊，因為其實呢樣嘢係最撚簡單，因為對面擺明係攞住個波係夠用嘅，咁只要逼散佢呢就搏對面犯規嚟講呢，咁就可以即係攞到啲優勢啦。咁但係你見到呢樣嘢係好撚唔進取呀，因為對面踢咗廿零三分鐘，你知道佢根本其實亂鳩嚟嘅，對面係即係話俾你聽，我真係亂鳩嚟㗎啦，即係我後場都會猜塞嗰啲。咁你我就覺得有啲浪費咗，其實你根本喺上半場你已經可以即係可以係完全地 dominate。咁其實上半場嗰數據好核突㗎，人哋其實基本上擁有超過50%甚至60%嘅控球權。你作為主辦國，我覺得呢樣嘢對唔對得住啲球迷呢？ 係 啦，即係好核突㗎。佢係啦，即係唔好睇個比數上半場已經，但其實嗰個場面上係好撚差。好啦，第二樣嘢就係我要屌咩呢，就係屌呢個係啦，我要屌呢就係呢個後備入替，係啦，即係今場嘅 Man of the Match 嘅車里雪富。嗱呢樣呢真係好撚，嗱呢個有啲人就會覺得好奇怪，嘩最尾要屌啊，係咪先，兩球係咪先，臨尾嗰球主要係世界波係咪先，跟住出到嚟又有入到波係咪先。嘩但係呢如果你即係真係作為一個球迷啦，去睇曬佢成場，尤其我唔好話成場，即係佢後備開始入嚟去到入第一球波之前，我又問下大家啦，你睇到六號仔，俄羅斯嘅六號仔喺個球場上做過啲乜嘢？ 冇乜嘢。跑完之後，擸完個波之後喺邊路，然之後俾人一閃閃翻落底線，變翻個龍門球。 係，冇錯。依邊講咗個好重點。嗱，其實咧，車里舒夫咧，咁咧其實咧佢本身咧實力真係唔差嘅，咁啊皇馬出身啦，係咪先？佢係一個俄羅斯面但西班牙底嘅一個球員嚟嘅，但係咧你見佢身上咧係完全揾唔到西班牙味道喎，呢樣嘢好合理嘅，係啦，佢其實本身咧都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東歐式嘅逆風，即係咩啊？ 爆，即係佢冇乜技術好硬，即係個人嘅技術唔高嘅，但佢有好高速嘅技術，同埋係好硬橋硬馬式嗰啲爆破，係好傳統式左翼㗎。 前懷斯嗰 隻。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總之佢係好力量，亦都係好速度型嗰隻，但係技術冇乜。咁但係咧，因為呢幾年咧，佢喺西甲基本上咧係冇乜打過啊。咁咧，咁所以咧，其實佢係説到好撚硬淨，好硬嘅，即係我可以用一個形容詞，佢係雪種級嘅球員嚟嘅。雪種咧嘛，去到咩程度嗰種動法？咁跟住出到嚟，你見佢第一球波咧，已經係即係因為反擊啊嘛。我一見到佢心諗，哇！撲街啦！見到佢嗰球波，一個對住兩個嘅沙特阿拉伯球員，理論上佢有絕對嘅速度嗰勢，結果就好似 EB 所言。爆完兩個之後，跟住鳩散出去，跟住就自己一邊咯，跟住散翻落自己，跟住落龍門球。 唔係佢結果得兩個啫嘛，一係就界外球，一係就龍門球。 仲要係人哋噶嘛，全部都係。係 啊， 即係最撚，我覺得一個逆風咧，其實呢樣嘢係好撚過分嘅。佢咁啊，跟住再即係點解要咁嘅？ 佢永遠冇走動嘅時間出波嘅喎。 係啊， 佢永遠要吸埋最後嗰一腳，散落人哋個身度，再彈翻落自己度完成個攻勢。 係啊，係 finish 咗嘛。 係啊 ，finish 咗。 呢樣嘢係。是一個你一開波你都可以話佢啊未熱身啫，因為咁突然要後備入替係咪先，或者佢剛才我所講佢都雪腫㗎啦咁樣。咁佢硬咗我備呢十分鐘熱身啦。屌你老母，見佢又無論佢又係上半場佢嗰球苦碌入咗球波之後，咁你預計啊下半場會唔會有啲作為啊，撲你嘅臭嘅一撚樣。點解一個逆風，我統計上我自己肉眼統計零嘅出波成功率。零嘅突破成功率，我心谂呢个乜撚嘢逆风啊？个波球球去佢嗰度就会死撚咗，系死撚咗，连周围啲睇波嗰啲一心谂，即系嗰啲买咗俄罗斯嗰啲球迷啦，侧边啦吓，一见阿车舒夫一攞波就想，咪撚搞佢啦，咪撚俾佢啦，点样死撚硬？你乜一个球员可以极致到系佢除咗嗰两个入球之外咧，佢球场上个作用系负分嘅， 攻势终结者。 点解可以咁捻样？我真系觉得一个球员你无论系个领队嘅选择，同埋你自己系咪真系 ready 去打呢个比赛咧？嗱，所以咧，我赛后咧，而家今年亦都但系咧冇噶嘛，喺呢个社会上面就见佢只会欣赏到佢入咗两球啦。普京致电俾佢，哇！你打一场好捻出色嘅比赛啦，跟住仲要讲到佢记住 keep 住今场嘅水准，我心谂我真系屌出嚟啊！如果你真系 keep 住今场嘅水准，你真系翻去瞓觉啦，不如好唔好啊？咁样系啦，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我自己咧就睇呢場波好撚深，阿 EV 亦都問我點解睇親，點解我話 keep 住都係狂爆粗咧？就係呢個其中一樣，因為我兼 keep 住一見到阿車索夫，車舒夫一攞波咧，我 就 個 屌字可以出嚟， 屌出嚟！你真係冇一球波係好波嚟噶，即係我諗呢樣嘢，仲要之後而家賽後不斷好多新聞又話佢咩拯救國家啊乜撚嘢， 民族英雄啊， 民族英雄啊，又挖翻佢以前皇馬啲屎出嚟，我心諗佢而家真係好撚屎噶，仲要請阿加尼仔又講話，喂以前你教過佢喎，你覺得佢點啊？啊佢好撚適合打英超啊！我覺得都適合㗎，啱啊，英冠都啱添，其實佢咁嘅 level， 新特蘭啱唔啱啊？係 啊係啊，即係我覺得要公平啲睇翻咯，即係佢真係除咗嗰兩腳波，嗱佢有質素噶，但佢真係算得太撚硬啦。 唔係佢有功架嘅， 係啦， 即係佢唔係嗱，有咁講翻，佢第一球波係頂噶嘛，入嗰球。 唔係，第二球嗰個係避過咗兩個戇鳩飛去同一個點嘅沙地阿拉伯球員，跟住佢即係個波係反擊嚟嘅，哥路雲。右邊攞到個波，爆速攞咗個波之後，跟分去左手邊佢空撚曬，跟住兩個西大巴球員好戇鳩咁飛去同一個點，跟住佢就係咁以又都控得好撚差嘅情況下咧，佢冇第一腳射，咁啊啱啱好避過咗兩條柒頭，跟住佢咪抽網頂入咗咯，係啊，大家都記得呢個畫面啦，係咪先？成件事係負撚碌嘅。好認真講，係啦，即係咁啊！但係當然啦，俾佢咁樣抽撚入咗第二球啊，第二球即係第四比零嗰球咧，更加已經係即係其實係當即係 random 即係點講啊？即係已經錦上添花 ，random 撳咗個射門掣，控制唔到個力度。 留多句，佢係有技術，佢係有佢嘅質素嘅。佢以前打維埃利爾啊，打華倫西亞嗰陣時，其實佢嘅質素係唔差嘅。但係好認真講，佢真係已經係雪撚到硬曬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要公平啲講，係我覺得因為最後尾出到嚟咧。對個 man of the match 係佢，我覺得呢樣嘢對哥路雲好撚唔公平。我諗成場波大家有睇有目共睹，真係喺俄羅斯裏面識踢波嘅，除咗一開波阿迪沙高夫之外，基本上係成場嘅哥路雲嘅啫。無論係第二球嗰、那個，即係點解會入到第二球，係哥路雲。 顯示咗佢嘅超能嘅速度咁爆出嚟，爆翻嗰球波翻嚟。即係嗰球波點樣攞翻嚟，就係哥羅雲追翻嚟噶嘛。同埋你見到佢中場裏面去做一啲嘅傳波啊、跑動係最撚合理嗰個咧，都係哥羅雲嚟嘅。而哥羅雲呢場波亦都送出咗一個入球同兩個助攻咧，竟然輸俾條柒頭，撚係啊嘛！啲乜撚嘢評？所以我要屌就係屌評審，我都唔撚明佢選乜撚嘢。你點樣睇撚波？佢做啲乜撚嘢咧？所以呢樣嘢我就第二個屌啦。系啦，咁啊，第三樣要屌咧，我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咧，既然咧你都上半場2-0啦，啱啱先啦，係啦，咁其實咧佢下半場啲我又再屌咧，第三個屌咧又係要屌啊車智索夫，你見到佢咧下半場一出到嚟咧，即隔咗冇耐，佢屌第一個換人係邊個？即係除咗換阿迪修高夫之後，第二個換人咧係換阿古沙耶夫出嚟。嗱呢個球員咧，我要講下啦。其實佢咧應該咧，如果俾我問喺陣中裏面咧，佢係應該咧係值得一個正選嘅防中位置嘅，因為其實佢係相對上咁多個選入咗去嘅防中裏面咧，組織能力係最好嘅。但係因為點解我亦都理解少少理解，就係因為其實佢喺下半季新尼特咧，其實唔係出到好多。但係如果你問喺作用上面講，其實呢場波應該擺佢做正選 ，rather 定出嗰兩條齋跑同埋齋守嘅防中嘅。好，跟住咧，咁我出佢啦，咁出個古沙耶夫冇問題啊，我覺得、都合理啊。一睇換走邊個？換走森美道夫，換走個右翼。屌你老母！你真係打防守啊！咪佢跟住就將個11號揞咗喺右邊啊嘛！大家有睇到啫。咁即係好明顯，你係想打手勢波。好啦，跟住咧，重點啦，重點就係你已經，重點就係呢啲情況下，你拎住兩球，你去到60多分鐘，我覺得佢作出咗唯一一個好正確選擇，就係捧咗豬巴出嚟啦。係啦，咁豬巴亦都用1分鐘話俾你聽，我係應該一撚早出嚟啦，因為前面原本嘅10號嘅森美道夫、森美洛夫係廢到撲街噶嘛。屌老母，係每一球波同人哋撞位啦，跟住咧拎咗波玩後腳，但係唔知撞撚咗去邊度啦。明顯話俾你聽。我喺即係我尋日嗰個即係喺地鐵站錄嗰個啦，我都話森美洛夫係暫時做咗選擇，因為佢可以前場嘅配合係 OK 嘅。但係你嗰場波睇到個50多分鐘個配撚咗啲乜撚嘢合出嚟咧，佢就成日撞埋啲球員度。咁佢即係你應該知道咗根本同埋呢場波你用唔著森美洛夫嘅，因為朱巴係最撚好嘅選擇嚟嘅。好啦，跟住出到嚟之後1分鐘，我以為佢醒覺啦。用咗佢即刻斬入去俾個頭槌頂到啦嘛，跟住我開始見到俄羅斯做乜鳩嘢呢，玩地波啦，唉我屌你老母啦，你又出個大參出嚟，你即係嗱呢樣嘢就去返即係有阿迷喺度又分，即係可能有啲師爺同樣嘅經歷啦。 一樣囉，出機又突打地波 打邊 出鵝仔 屌你 打高波， 跟住見到佢阿豬巴走邊路，我心諗乜撚嘢事，可唔可以俾啲嘅，咁就加上我即係回應返即係和應返頭先我講過，佢出一個佢即係喺個場上裏面出咗豬巴嗰陣時，個場上係咩人啊？出一個唔撚識出波嘅左翼，同埋出一個防中嘅右翼。咁啊屌你老母！咁你做乜鳩？我覺得你問我5-0，可能大家都會睇到就覺得喂對面好撚渣，或者對面已經放棄咗，或者對面係 其實3-0嘅 講。係啦，對面係話俾你聽，其實我都係我100-0，我都係咁樣唔守噶啦咁樣。咁但係你自己咧，我睇唔出俄羅斯咧。你話譬如嚟緊下一場對埃及。或者再下一場嚟緊對烏拉圭，或者仲我唔知仲可唔可以再行前啲，我揾唔到咧。你呢個領隊至到球員咧，其實係好有策略、好針對性，或者係好 ready 咧。其實我係喺呢一個嘅世界盃裏面咧，去有一啲嘢俾到大家睇嘅。咁當然其實佢尋日基本上係出咗30%啦，係啦，基本上或者係30%，佢應該原本用嘅實力其實已經夠 KO。咁因為對面真係炸得太緊要啦， 三成 㗎咋，咪佢應該唔應該咁樣踢，即係你問我如果我做領隊我唔會咁打囉。係呀，即係我唔會好似尋日咁樣打得咁撚防守反擊呀，咁撚保守囉。咁但係呢隊波應該咁講，呢隊波潛力唔應該係咁嘅。但係呢個領隊呢，我估佢嚟緊下一場嚟緊對埃及 都係打， 佢應該係會打得好撚手㗎啦。 因為揸三分喺手嘛。 係呀，咁其實好撚慘啊，所以呢補多少少啦，我屌完㗎啦差唔多。係啦。咁呢係啦，我想講就係呢場波完咗之後，如果你淨係睇香港嘅媒體呢，我諗你會見到好多都係一面倒就喺度會即係讚賞啊俄羅斯大勝啊乜撚嘢啦。咁我諗呢睇返，如果睇返俄羅斯嘅媒體呢，基本上呢好多名宿呢都插到呢隊波呢 ,pat 都爛到10萬倍嘅。Okay. 因為係你作為一個俄羅斯足球嘅一個叫做或者東歐足球嘅一個領頭羊啦，因為俄羅斯或者蘇聯係東歐足球嘅一個明燈嚟㗎嘛。你踢防守反擊你唔撚係呀，仲要對波完全打唔起一啲嘅機動性同埋一啲嘅速度性俾人哋睇呢。我諗呢場好認真講，除咗個 result 係可以值得叫做俾人哋打出嚟呢，第一場嚟講呢，俄羅斯足球呢，俄羅斯呢隊波係令到中國令到東歐足球，以至令到俄羅斯的足球界呢是蒙羞的。所以呢 我係好認真講嘅，即係暫時啱啱睇完上半場埃及對烏拉圭呢兩隊波，暫時睇都係鳩流流嘅，咁咧我啊唔敢講話嚟緊，即係呢個俄羅斯對埃及，因為佢有個少少優勢嘅啫。埃及因為而家佢呢場波喺葉卡捷林球場打啦，咁其實係比較東面嘅球場啦，跟住佢嚟緊就會去到西北嘅聖彼得堡打啦，咁可能係有啲 time traveling 佢俄羅斯會賺咗啲優勢，但係咧我睇唔到咧，其實俄羅斯咧佢。除即係憑住啲乜嘢有啲咩實力加埋迪沙哥夫，我估應該都拜拜㗎啦，因為佢嗰隻拉傷行行地 兩三個禮拜， 行行地兩三個禮拜㗎啦，係啊，行行地㗎啫喎，係啦，咁正係靠返哥路雲喺前場做，嗱哥路雲好認真講呢，佢係跑，佢做一啲即係傳中啊成啊，佢唔係差嘅，但係佢做一啲滲透性啊，好似迪沙哥夫嗰啲好隱藏性嘅腳面嘅直線啊，一啲嘅致命直線呢，其實佢真係唔係呢個 type 類型。咁我就會好擔心啦，我就會擔心其實俄羅斯究竟嘅功力，加埋第一場你睇到啊，正選嘅斯米洛夫其實係完全冇乜態嘅情況下，個領隊又咁保守呢，我就算覺得埃及幾咁閪都好，係啦，如果下場出到沙拉呢，我係等呢個俄羅斯危機嘅，呢個就係我最後尾想講嘅嘢。 暫時睇上半場啦，即係烏龜對住埃及啦。你問我覺得嘅係，我又唔覺得太過鳩流流嘅。講真，因為老實講，反而調翻轉，我會咁樣睇法係埃及個防守係真係做得幾好嘅，即係。你見到佢三閘線已經係防住蘇七㗎啦，咁另外搵人去睇住卡文尼，咁反而擔心一件事嘅就係話咩呢，就係話同意卡仔所講嘅下一場，嗱先唔好理啦，而家究竟未知道埃及究竟攞唔攞到一分啦，或者輸俾烏龜啦，咁但係如果下一場對住俄羅斯咁嘅路數睇嘅話呢，我都同意嘅係俄先冇乜甜頭， 冇乜甜頭 啦。第一樣嘢冇乜甜頭，第二樣嘢係今場波就因為你前面烏龜有兩件即係世界級嘅入即係前鋒喺度嘅，調翻轉佢可以打高位壓你㗎嘛。埃及係有權嗱，如果睇上半場咁樣正路嘅話，壓翻轉對俄羅斯逼你。喺前半場， 你咪當好似沙特阿拉伯頭嗰十五分鐘咁踢咯。 係啊， 係啊， 佢可以咁樣做嘅，仲咁所以咧調翻轉，我覺得我真係有少少擔心俄羅斯嘅下場， 係 啊， 即係冇優勢，即係唔好用唔好即係大家唔好因為呢個五比零而將呢對俄羅斯睇得好撚高啊，係啦，其實佢真係好撚雞嘅，即係第一場波亦都確定咗。嗱，我唯一一個轉化點呢，即係唯一最後啦，唯一一個我覺得佢 magic point 呢，我自己會覺得就係佢第一場波呢，我唔知佢有心定無意呢，佢冇出國內嘅新星啊，米蘭賽克嘅亞歷斯曼15號仔，係啦。咁呢個球員呢就應該係迪沙哥夫之後另一個即係超閃耀嘅創造性中場啦。係啦，咁我覺得可能係尋日場波佢覺得唔需要啦，係咪先？因為出埋豬巴，一來都換曬啲人啦，咁出埋豬巴都搞掂咗。咁如果你問我第二場波需要用到米蘭賽克咧，亞歷斯米蘭賽克咧，咁我覺得咧，俄羅斯嗰前場嗰啲嘅變化咧，又會唔同嘅。咁呢樣嘢咧，就係呢一即係我諗下一場波其中一個不可預知，或者係甚至乎係俄羅斯反敗為勝嘅其中一個關鍵咯。係啦，就是、我會幾睇好呢一個球員喺需要佢嘅時候做到。咁當然啦，我相信哥羅雲應該會繼續嗱，哥羅雲應該尋日嗰場波之後咧，我係埃及咧，我會揾阿梅希魯咧跟噶啦。正常嚟講就應該咁做嘅，咁啊爭在呢就睇下沙哥夫啊、森美道夫啊嗰兩個老將一左一右嗰兩個即係有技術有出波嘅人呢，究竟可唔可以做啲嘢，同埋究竟佢幾時選擇用舒巴，因為暫時睇埃及喺個防空嘅能力上面呢亦都唔係特別好出色嘅，係啦，係啦，咁呢樣嘢我諗啊舒巴嗰個作用呢仍然好關鍵，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對第二場第二個 round 俄羅斯對埃及有少少預測。 咁啊，埃及咁古柏大隊咧，佢捉佢嘅中路防守就好緊密同埋好結實。你見到烏拉圭其實今場波咧用咗4-3-1-2嘅陣式嘅類似。咁啊，佢完全係中路係做唔到波上去啊。所以好多時咧俾埃及打翻轉頭，但埃及咧又亦都冇話好多好高速嘅邊度球員都可以撕破即係烏拉圭嘅防線，因為烏拉圭嗰兩隊閘嗰隊閘咧，其實都唔係好敢壓得上。 係冇錯。唔係，不過有個真係太渣喎，卡沙尼斯連波都控唔撚到。 其實係啊，其實上半場有少少捉棋嘅意味啊。咁埃及就算 就算攞到個波都唔敢成隊壓上去攻啦。咁烏拉圭亦都唔敢話做太多即係壓到好前嘅鐵馬式進攻。但係烏拉圭我覺得佢就作為今呢一組最強嘅球隊啦，即係牌面上我覺得佢下半場就一定要 咁制 咁制。咁佢十號仔其實佢十號仔嗰個艾拉斯卡達啦，其實完全今場上半場係俾艾蘭尼壓制住嘅。艾蘭尼其實好多時都搶到佢嘅波。咁如果繼續咁樣掟烏拉圭就其實冇乜甜到。我覺得佢可能會出翻老將嘅基斯頓洛迪古斯啦，即係爆下邊啊，或者 34未啊？ 32或者踢緊依家嗰個蘭沙特 啊， 都我覺得拉如果佢拉空到邊啦，咁烏拉圭都會有啲機會。 佢有冇選加斯頓拉美尼斯啊？ 冇噶啦，呢啲 咁唔得。 嗰個洛咩盧迪魯都冇。 係 呢啲，即係呢啲係中呢啲就半紅不黑嘅球員。 係啊， 會打親大賽其實都冇咩表現，都要打一陣烏龜嘅領隊咁選翻啲新人。但係而家好似似乎又唔係好似樣咁，我覺得佢一定要。 唔係我覺得頭先阿艾斯格拉達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佢最威脅咧，應該佢喺邊路去做一啲嘅濕碎。即係佢係一個濕碎攬物嚟㗎嘛，你應該邊度？但我頭先咧有時有幾球我都見到佢，可能佢真係好心急啦，或者可能係唔知係咪領隊戰術需要啦，佢成日都會鳩衝入中路。 係 啊，咁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唔加埋頭先阿 Tommy 所講，其實古柏最識就係喺中路做一啲嘅 organize 嘅防守嘛。其實呢樣嘢我覺得有啲不智嘅。 同埋烏拉圭就今場佢中場嘅走動都好少啊，所以其實頭先大約上半場廿幾分鐘阿高端都屌鳩啊， 奇力仙奴 係佢做乜嘢咁？ 唔係啱㗎，因為奇力仙奴你應該係中場嗰個轉手調度嗰個客嚟㗎嘛。你打到劈屎係。是啊，你打到劈屎咁， 甚至乎祖仁達斯個奔坦股都係， 唔係嗰個就擺明係攞嚟做叫做協防協封嘅，即係佢唔係攞住個波可以做啲乜嘢嘅嗰啲人嚟嘅，係你叫佢去跑啊，即係跑翻嚟，即係 box to box 係 OK 嘅，攞波用就唔得。咁但係你見佢成呢兩個中場嚟講，上半場發揮都係唔好嘅。呢兩個一個打早技，一個係打國際米蘭㗎嚇，重點係唔係冇經驗㗎？ 唔係分數上咧咁樣講啦，即係俄羅斯贏咗5-0，揸住三分起手嘅咧，當然啦，就嚟下半場開始啦，即係埃及對烏拉圭呢一場，咁可能啊，即係先講個可能啦，即係其實如果係呢場波係兩隊埃及同埋烏拉圭和波嘅話咧，最大鑊嗰隊其實係俄羅斯嚟嘅， 係啊， 因為跟住落去咧，其實咧俄羅斯兩場硬仗都要啦，因為你揸住一分起手，你都係咁計數嘅啫，就係、是。烏龜下一場一定係四分㗎喇，你到最終都係要砌嘅，係喇。咁所以某程度上喺呢度呢，是但一隊贏波嘅話呢，咁對俄羅斯反而有利啲。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因為都係大家都有睇琴晚嗰場波啦，我諗臨尾嗰兩球係大家估唔到嘅。俄羅斯攞到5-0，我諗佢心目中計算嘅就話咩呢，五分波揸住五球正球喺手嘅話咧，係最正路最大機會入到打十六強嘅， 係基本上都入到㗎啦。如果五分係一定出線， 咁所以大家都會嗱留意啦，就係跟住落去咧。我諗無論埃及又好，或者烏拉圭都好，對住對沙特咧都係抄咯， 係咪啊？ 一定要抄，因為你最終可能 抄嘅， 你可能最終係 真係係啊， 會3-5計得失球㗎，可能係閪到咁樣樣㗎。 唔係個3-5咧就唔係嘅，3-5係計，因為有冇計得係咪得計得失球咧？係咪 先計得失球先？ 啊係係 先計得失球先， 係世界盃嚟嘅，跟住先至再計佢哋三隊嘅對賽啊嘛。 係啦，因為你 世界盃啊嘛， 咁樣五分嘅其實兩隊已經和曬啦嘛。 係啊係 啦，所以就麻煩嘅，所以即係大家要留意住咯。 嗯， 好咁啊。 賽前呢場波未開波之前，我哋有冇少少 prediction 啊？啊 ，Tommy。 prediction 開即係下 半場， 咁啊而家烏拉圭仲未換人啦，咁啊我覺得都，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唔撳踢話，窿窿機會幾高， 係啊幾高，咁樣睇就係啦，兩隊攞一分走算數吧，就嗰只啦。 係啊，咁啊我諗嗱，正如頭先阿的所講嘅，其實兩隊攞窿窿咧，某程度上又唔係對佢嚟講最蝕底嘅， 冇蝕底， 係啊冇乜蝕底嘅，因為佢哋兩隊都仲手揸長沙地拉霸啊嘛， 係啊， 同埋都對住一隊都係金流流嘅主辦國啫嘛，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係啦，即係我自己就。睇下啦，我幾期待嘅就係 烏拉圭究竟有冇一啲嘅失著嘅啫， 同埋有冇制禁囉。 係啊，同埋我又另外純係自己一啲嘅戇鳩鳩迷思，就睇下我想睇下嗰個查斯古特啊，即係呢個埃及嘅查斯古特，真係查斯古特嚟㗎喎，係咪先？係啊，咁睇下有冇啲表現啦，咁樣。咁啊，而家啱啱就開咗波啦。 喂，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啦，定係講埋嗰兩場波先啊？即今晚嗰兩場波先啊？你想 休息一陣，休息一陣， 休息一陣 先啦。咁啊，翻嚟講。埋今晚啦，即係嚟緊嗰兩場啦，一場B 組嘅賽事啦，同埋星期六仲有 CD 組嘅賽事， 聽晚嘅賽事啊， 係啦， 大家好，我係 Wicket 先嘅 Shelly， 今年世界盃有啲咩睇頭？預期要等無線啦，或者其他免費電視，不如嚟 Wicket 一齊睇一齊聽 Wicket 2018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 Wicket 2018世界盃， 屌你老味啊！喂，我听呢个，你